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推语 三 D 画新闻。 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在香港直播的三 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我是圆圆。 哎，梁博士一来就知道我们今天的话题就 非奸即盗， 没有，是你的专业领域之内。 圆圆应该请客，因为他的学校排名上升了。从41 还是北大？ 北大从41上升到32。 那我另外一个学校也下降了呀，进化进会下降了。 我们要看上升的那个，我们只看上升的，不看下降。 我只看下降那个。 哎，都说北大清华创历史新高啊，你们作为校友是不是觉得可喜可贺？什么感觉？ 感到羞耻 啊？为什么？ 还搞这种排名这种东西，还参加这种东西，我觉得就本身就是一种 弱。那人家 你的意思就是应该北大应该 他就要考察你一下， 应该主动发表声明说我们从此再也不参加任何排名。 我觉得这个反而能够赢得尊重，对，赢得尊重。 但是 或者说我们提出一个，我们每年提出一个我们自己的排名表。 有啊有啊，上海交大有一个是 北大说我们自己提一个排名表。但是我们从永远不参加这个排名表的排名。 哎，还真是没学校敢这么干了。那说明现在的这个排名吧，大家看起来，感情都比较复杂。我是觉得，因为你国内有排的，然后那个世界它有好几份这个排名。一个呢，国内比较公认的这个国际上它的权威感也好，或者它的科学性也好，是比较做得好的是这个上海交通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他们也有一个排名， 真的国际公认吗？ 等一下，还有一个一流国际大学研究中心这个地方吗？ 对，然后这次呢，我们看香港的报纸，他就把它当头条来处理，主要是觉得如临大敌，关键是香港人非常引以为傲的两所最好的学校，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历史新低。那这个排名是谁排的呢？是这个《泰晤士报》的一个 高等教育 什么研究特刊，是吧？ 不是不允许西方价值观进入我们的这课堂了，为什么还要管别人的排名呢？ 香港你管不着，不归教育部管。 没有，那个人民网也发了这个消息。 对啊，我觉得内地炒的也很厉害、啊。 他出的这个标题是 因为北大清华往上走了吗？ 世界大学排行，哈佛第一，清华大学26位，首超京都。赶超日本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 现在亚洲排第一的就是京都大学。 不是，是东京大学。 哦，东京大学。 对。 然后其次呢，这个就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是吧？然后香港中文大学呢，这次是跌出了100名。然后这个港大呢是 30多名。大家都忙着搞一些校外活动，所以老师啊、学生的这个发文数量减少了，然后这影响因子降低了，影响了去年的排名。这就好像这个日本大地震那年就。本来日本是这个全世界长寿人数最多，这个国民最健康长寿的这个国家，但是大地震那年它跌到第三名了，因为它那一年突然之间死了10000多人，所以它拉低了它的分数。 所以这就很蹊跷哈，香港当地媒体就说是因为占领中环， 你还跟我一样 是吧？影响高等学校的声誉，但这有什么直接关系呢？ 我觉得这个大家都存在一个过度解读，因为你看这个是3月11号刚公布的，但是上个月就2月22号的时候还公布了一个2月21号美国的 US News 它也公布了它的这个全球大学排名，其实就跟之前呢还差不多，在亚洲的大学里边还是东京排第一，北大排第二，港大排第三，全球第42名，然后新加坡国立排第四，跟去年相比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然后那个时候不光是这个香港媒体没有多大关注，内地媒体这个排名也是、这个标题也很简单，就说的是北大清华进全球前100，别的他也没说。但是现在知道好，这个一下子北大清华把这个香港的这些大学超过去了，反而大家都开始拿这个排名大做文章了。 哎，我是觉得吧，他今年这个排名一看就觉得不靠谱。他怎么排的吧？他是以对142个国家的9794名学者做的问卷调查为基础。他怎么问呢？就是说去年12月至今到今年1月份，根据你的教学经验和学术观感，每个人提名10所他们认为在他的学术领域最好的学府。所以呢，他不是那么的精确，他就是凭感觉。 但人家是民主投票投出来的呀。 这 苏格拉底也是靠这个你承包民主投票然后判处他死刑的 好 吗？好， 这个既然 没有任何意义，这个东西 既然我们要今天很严肃的聊聊这个大学排名的问题，我们就非常严谨的去在两地的学校里面进行了采访。其实也是 跟这个排名是一样的这个研究方法吗？ 好，这个我们呢是找了四个在香港上大学的同学，是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里面就包括法律系的工商管理学院的，还有这个医学院，还有这个工程学院的。那清华这边呢，我们也找了两位同学，他们呢分别念的是新闻和中文。我们先来听听看香港的同学是怎么样。 竟然找清华大学里面的人文学科 你 不是 听听看人文学科人家非常理性的，我们先听听看到底两地的同学是怎么样看待这个排名的。 中大接触那个100位吧，我都不知道这个事儿，其实就是很明显的，我不是特别关心这个事情。 我们在社交网站上面也会传这个消息的，多大都是表达很失望的感觉啊，不过也没有太多的讨论他这个东西的认受性。 其实我没有很太关注，因为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排名下降的新闻是在 Facebook 上那个苹果日报发了一篇文章，而且我到现在也只有在那里看到过关于排名下降这个报道。 一般香港人是不太重视这个排名的，因为他们都不会说去考虑整个世界上的排名，因为大部分香港人他还是在香港升学嘛，他就只在意在香港里面哪一家学校是好的，那就去报。 举个例子吧，就是先说北大了，国内不是也有很多排名吗？比较著名的就是五数年的那个排名，他那个排名经常就是浙大是第一，是吧？但是其实民间的话，其实不会去认可他这个排名，大家都知道说北大清华可能是最好的。 我不是特别关心，老实说，因为毕竟这个排名你也看到他有公布他是怎么排的方法吗？就是说讲是他是把一些 questionnaire 发出去，然后叫人家 nominate 在你觉得你的某一个 field 最好的一些大学是怎么样。其实这个排名是比较怎么讲呢，比较 subjective 的，就是完全是不是一种根据很 objective 的那种 measure 的。 我们作为学生，其实关注学校最重要的还是他的，就目前来说还是他的教学能力，就是他排名的话可能会衡量很多，他说什么声誉啊，或者一些报道说什么学术自由度，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影响不是很大，也没太重视这个。 不管是哪一个角度，我都不会就是太过担心这些东西的，毕竟是说我们也没有必要说觉得说人家批评我们降低了就信心没了，也不需要说太过有信心说我们一定是什么什么什么样的排名，就是知道自己有多少实力，自己就是用心去继续做就是了，就不用管那么多这种排名方面的那些评论。 清华北大和香港这些学校相比，怎么说各有各的优势吧。然后我也觉得其实清华和北大他们，就我的感受来说，他们学术能力确实非常非常强。就目前来说，因为我读的是工程学嘛，和我清华的一些同学也对比过，也确实感觉到他们在某一方面可能确实强过我们，所以他们的排名高我觉得也是理所当然的吧。 好，这个是香港这边的几位同学，他们都是统一的，不是很关心，也不是非常在乎这个事情。 请问这是第一次在这个后面震垫底乐，而且还是一个非常 很可爱吧， 很滑稽的垫底乐。 好，这个再来听听清华的同学是怎么看的，两位女同学。 其实目前我还没有听到有同学跟我议论这个事情，我也是昨天看了新闻，但是学校的官网会发一个这样的新闻给大家看，但是我们私下里其实并不太会讨论。其实清华的学生就排名这个东西可能更多的是给校外的人去看的，但是对于清华的同学来说，大家可能平常只是就还是脚踏实地做自己的事情，并不会觉得说我们的排名上升或者是下降，所以大家不太会在意这个。 我们作为内地的学校，我们有自己的优势，有自己的特色。香港的学校可能因为他们可能跟西方的一些其他的学校接触的更多，然后体制啊，包括上课的形式各方面跟西方的一些学校更加接轨，他们有他们的优势，但是可能我们自己有我们自己的特色，所以不太会这样横向去比较。 自己觉得周围同学似乎对这个榜单并没有非常热忱的一个关注度，可能因为大家也知道自己心中有一杆秤吧，可能知道大概清华在整个世界排名大概是什么一个位置，大家都觉得啊，那就可能是30到50之间这个档，反正排名榜基本上也是这个位置，所以大家也不是很 care 这个事情。刚好现在是大三下嘛，很多同学刚从港大呀他们那边交换回来，然后我们会做比较，就是更加喜欢和北大比，这个是比较就正常这种情况。和港大比的话，一般情况是这样，我们更加喜欢去比较哪个领域更适合清华学，还哪个领域更适合港大学。我专门跟我同学有探讨过，他从港大回来嘛，他自己觉得其实如果专门去学人文类的这种学科，似乎北京这边的大环境会比香港那边会更好一些，但如果想学经济金融类的话，可能港大会更好一些。 哎，两边的同学都比较的清醒，都不是很在乎。 嗯， 这是不是名校的同学他们的一种心态，就觉得我反正已经是进入名校了， 我 不用在乎。 我觉得这不是名校的心态，这是已经入学的同学的心态。 对，你像家长们可能就不是这么想的，就好比我当年考大学的时候，我妈也会拿着，哎，你看这个杂志这个报纸他们有个排名，你以后要去那些学校啊，你比如说他只排了前10，说不定我想去第11或者到第20的那些学校，他说这个没上榜，你还是不要报了。所以就跟那个清华同学说的一样，这是给外人看的，真的是考进那些学校的同学，我就只顾着考我自己的，做我自己现在的事情。 对，你考进去了，已经生命已经煮成熟饭，木已成舟。难道你说啊，因为今天这个大学跌出了前100，我就不上，我就退学，我明天再考吗？ 也 不可能吗， 也没用是吧？ 对呀、啊。 哎，我还觉得有一个心态啊，就是我当年上学的时候，我发现，就我是武大的嘛，就我们学校的人，他就很在乎。先别打岔，他就很在乎，比如说我们跟什么华中科技大学、什么上海交通大学、什么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就是厦门大学，就这几个学校，谁上谁下，我们就比较在乎。其他的北大、清华、复旦，我们都知道人家确实比咱强，咱不用去跟人争，他们就会在底下比，甚至百度、百科他们弄些什么小把戏的，那赶来赶去的，是吧？ 后来百度百科这个编辑实在受不了了，站出来了，登高一呼说上面都是扯的，大家不要相信。 对呀、啊，就这个还是很在乎，就说明他可能是为了在某一些的场合要证明自己的选择是对的。 我觉得在 是不是 讨论这个问题的，还有在网上争论这个问题转帖子的，都是不好好学习的。那么多东西要看，你哪有时间干这个？ 无聊、 啊。对， 我觉得你们这个就是缺乏自信。你像，其实我上的学校多嘛，我有一个学校，我就深刻的感受到，我去了那个学校，我们绝对就是全中国最牛的。 哪个学校？ 是传媒大学的播音主持专业。你是哪个学校敢跟我们比？是不是？ 哎，所以你看，这中间有一个问题，有的它是综合性的大学，有的它就是专业全国最牛，别人那你可能是垄断地位是吧？ 对， 所以呢，这就让人引发这样的一些思考，就是大学排名它到底排给谁看，它到底有什么意义？如果说对于家长来说他认为是有意义的话，那如果你要选学校，你要给孩子参考的话，或者孩子自己也想参考的话，他最应该从那个大学排名里面看什么，是吧？这个今天春雨他要给我们好好的吐个槽，揭露他的这个行业黑幕。春雨这个经历非常的复杂，咱之前都了解过吧，他跟麻生太郎的女儿做过同学，他跟这个渣打银行的某某什么公主也当过实习生的这个同事，然后等会儿呢还说他做留学中介他也做过，所以他就说我们这个行业里面也不能说是忽悠哈，但是他有一些大招，就他特别懂得怎么样去捉摸这个 客户心理， 申请者和申请者家长的那个心态，也知道他们行业里面，总之就是我昨天跟他一聊长知识了。我们等会儿先休息吧，等会儿呢我们在跟这个春雨聊之前，还有一位这个大人物要出来谈谈他对于世界大学排名的看法。他谁呢？就是刚刚卸任不久的南方科技大学的校长，也是前中国科技大学的校长朱清时教授。那也听他谈一谈从大学教授、大学校长的这样一个角度哈，他们是觉得大学的排名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三点快新闻稍后见。 交错时间和空间，让每一段故事沉淀， 用新闻的视角打量我们的世界，用文化的笔触勾勒城市的轮廓。 周末晚上9点到10点，凡素素描时光，打开这本声音杂志，带你走进心灵的后花园。 好，回来三立快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圆圆。 我看这些香港的报纸上都把这个大学的最新的排名，尤其是港大和中大和其他的几所香港的著名院校排名下降的这样一个消息作为非常重要的新闻来处理的话，可能他们有这么一个角度的考量，就是说教育呢它本身也是香港非常重要的竞争力的一种表现。但是你说它整体声誉下降，可能他们就可能加重了香港人自身有一种焦虑感或者是危机感，就觉得我们原来引以为傲的这些东西它也慢慢的似乎丧失了它原有的优势，这个就不免让人非常的担心哈。那我看到昨天的这个新闻，比如说 BBC 中文网他们也是希望能够采访到港大，但是港大方面没有接受他们的采访请求，但是呢他们在一份公开的书面声明里面就说，每个大学排名榜都有不同的衡量指标和比重，也有时呢会修改，有关数据对大学具有参考价值。所以呢这个就引发了我们的一些这个思考，就说大学它到底要怎么样去看待这样的一些排名，它会不会导致在某些资源分配方面会依据这些排名的这些上落而有一些些的这个调整。因为根据去年他们每年都有这个排名吧，去年是港大、中大、科大、理大和成大都是有回应，差不多就是说都有不同的这个参考价值，说呢我们会继续在教育研究知识交流多方面追求卓越，这句话说了跟没说一样， 废话呀。 对，但是这个进会就说去年他们是列亚洲的前50名，他们就第一次嘛，说感到非常的高兴，也是对我们国际这个肯定啊什么的，又说我们还是会教育和教学和研究并重。有人就说，他说他还是会影响他们在制定某些政策或者去吸引大学校长，他们说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去找各种的赞助拉钱是吧，所以不知道这会不会影响校长拉钱。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从前当过大学校长的在内地非常著名的一位教育家，中国科技大学原来的校长和南方科技大学原来的校长朱清时教授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排名不必认真，就开玩笑一样看看就行了。因为一个大学办得好不好，最重要的是它有没有特色，各种特色啊是没有办法用简单的指标来排序的。像《泰晤士报》副刊的那种排名，我曾经看过他们的排名指标，我现在记不清楚了。记得可能有一项，比如是知名度。他找排列一大批大学的名字，让大家打片打勾，你知道哪所大学吗？如果这个知名度占很大的这个排名比重的话，那北大清华就很可能比香港大学占优。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在世界上曝光的时间很多。所以大家听到北大清华的可能性就比听到香港大学的要多。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排名，比如像按照一种指标分是每一个教师每年平均发表 CIA 的天数，这个我在当中大校长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指标吧很误导。因为像科技大学、东科大这样的学校没有医学院就很吃亏，有医学院的大学吧它有很多这个附属医院的大夫，这些大夫吧他的研究都发表论文，但是这些大夫呢又不算是学校的教授。好，所以一个 九一学年的大学啊，每名教师平均每年发表的论文数啊，一看起来就会比纯粹的理工或大学高。我在国际上参加过好多国际组织跟国际会，我认识很多大学校长，大家对这种排名吧，都觉得是当作开玩笑一样，你看看而已，千万不要认真了。办学者特别不能按照这种排名去办学，追求排名的前后去办学，因为那样的话你把大学的特点都给扼杀了。所以吧，我个人认为这种排名是不要认真对待的，因为它只是迎合了社会上一些人的心，但是呢，这样排名对社会影响就可能把大学都划分成一种类型了，这样呢就扼杀了大学的特色。所以我觉得这个排名吧，不要认真，起码教育界像我认识的国内外的主要大学的校长，头脑清楚的都不把这个排名当一回事儿。确实有很多大学的领导者很看重排名，因为看重排名啊，是他们最省力气最简单的方法，往上升的办法。他要把学校办出特色要花力气很多，但是追求排名上升是很容易的。比如像我当中科大校长的时候，那个时候学校就面临要不要追求排名上去。排名上去的简单办法就是每一个老师每年的 CIA 文章篇数，这样的话你办医学院办附属医院这就很容易上去了。但是如果我追求这样一种上升的话，学校就办就搞特色就完了。但有很多大学校长追求这个，因为这样的话容易使上层的领导觉得你学校进步了，因为这样一个简单的指标很容易看，很容易上升，用这种简单的办法来证明你学校又提高了，这个是现在很一些大学校长想做的事儿。但是我要说的就是，这样做吧是违反教育的规律的。哪个学校能够把最好的人才吸引过来，让这些人才水平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然后呢哪个再招到越来越好的学生，有这两点这个学校的教学科研不管你用什么方向来办都可以办好，那个是实质性的。所以我觉得香港的大学啊，有一点我现在是觉得不应该悲观，就是他们聚集最好人才的这个能力很强。好的人才还是在那聚集，那么这就说明吧，他们的大学实质上提高你可能性就更高，不要去看这个表面上的这种排名。 好，朱清时校长，这个是从教育家的一个角度哈，他是讲到作为一个办学者或者作为一个这个教育家，你不应该去关注这种名声的东西，可能他更主要的 是 怎么科技 创新，而是不应该以这个作为评价自己的学校到底 最核心的标准。 当然我觉得他也提出了很多很事实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很多学校靠这个来宣传自己，或者是靠这个来给自己找资金，这可能是其中的一种手段。但是如果你过分追求这个东西的时候，你过分去迎合这种评价标准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忽略了办大学最重要，你还是要做教育嘛，教育学生嘛。你压着老师 培养人才， 出太多研究方面的文章的话，可能他在教学方面就不能投入那么多精力了。 所以你看这中间其实他就有一个矛盾，他一方面的教育工作者他有比较理想主义的一种办学的这个教育的目标，但是呢同时你放在公众当中，比如说考生，比如说家长，甚至比如说媒体，比如说用人单位，比如说这个做中介的，他们有另外的一些盘算甚至把它当成一种生意啊，我不知道 道。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从另外一个维度哈，也来想听听其他领域的这个专业人士是怎么样考量这个大学排名的。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另外一位嘉宾呢，是香港一位非常著名的人力资源的专家，他是中原人力资源顾问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周启平女士。我们来听听她接触过这么多的用人单位，那这些用人单位是怎么样看待这样一些大学排名的。周女士你好。 你好，大家好， 谢谢你接受我们的直播连线。那说到这个前两天在香港媒体也是被广泛报道的一个《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特刊，看到香港大学和几所的香港名校这次都是有大幅的这个排名的下跌，你个人关注这样一份排名吗？ 排名方面的话，老实说都有不同的机构会都会出不同的大学的那个排名。那我们在做人力资源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关注这一些排名。不过如果你说这一次这一个报告的话，突然之间哦，香港那么几家的大学的那个排名都下降了那么多，那我觉得可能因为那一个的政治的那个因素比真的它的学术方面的那一个的水平下降，那一个的影响更多。那所以，就是我们会看这一些排名的话，我们也会看第一就是什么机构做的这些排名的那个报告，第二它是怎么做法，第三如果什么变动的话，是因为什么样的因素来影响这些的排名的那个变动。而且呢，比如说这一次的排名，如果明年太在初的时候，那一个变动又会是怎么样？比如说这一次因为可能是政治的因素影响了，可能之后稳定了，那明年它就我们香港那些的大学的那个排名又上升的话，那就表现那不是因为它的因为它的学术啊各方面教学方面的什么问题，那所以我们呢，用的时候都会以这些来考量了。 所以说这样的一些大学排名哈，对于你们做人力资源工作的人来说，它到底有什么样实际的作用吗？ 我们是会用来参考。那当然呢，比如说特别的排名前十名的那一些的大学，那一般性的话，如果大的机构跨国的那企业，他们如果是需要招聘一些兼职进去的话，他们都会考虑这些排名最前那十位的大学的学生了。那所以这个呢是主要的那个参考的作用。那所以一般性的话，比如说政府可能他要招聘一些行政的那一些的主任的话，他们会有这些的考虑啦，他们会跑去这些排名最高的大学去招啦。那另外的跨国的企业，大的企业的话，他们如果要招的他们那一个管理的见识生的话，那就是因为他们给他们培训之后会成为他们的管理层嘛，那所以呢他们也会跑去这一些排名比较前面的大学去招他们这一些的学生。那因为这一些的职位基本上面他们只会考虑那一个的兼职啊，那所以的话他们就会看这些排名最高的。那之后如果你说其他的排名的话，那当然呢有一些大的企业的话，那如果你排名五十以外的话，他根本可能在招聘里面的话他都根本不会考虑了啊，因为有一些的企业的话，他想要他们的人员呢都是比较特殊的，都是比较精英的那一批他才会招嘛，那所以他会参考这一些了。 是，就是说 如果一般性的话，可能呢那个参考性就靠他自己的经验比较多一点的。 就是说在香港大部分的用人单位还是有这样一种名校情节，就认为名校出来的毕业生就是相对其他比较一般的学校毕业生要更加精英化一些。但是这个会不会，因为我也听到很多做人力资源的这些朋友会讲到，他们会觉得其实在内地有些用人单位已经会慢慢的改变这样一种心态，可能会觉得看人的能力比他看是哪个学校毕业要更加重要。 我就说嘛，就是那一种特别位置的，他们会考虑，就是找精英的找兼职的他会考虑这一些，其他的其实其他的职位的话都是看个人的比较多了，不会因为特别就是如果他是申请同一个职位的话，不会特别就是你是某一家大学的话你一定可以拿到那个职位，这不会的。因为他如果是公开考虑的话，拿着不同的大学他进来申请他还是会考虑的。那如果你拿到他的 那个职位的那个要求的话，都看你在面试啊，还有那一个的招聘的过程里面，你的表现是怎么样了。 嗯，但是因为现在市面上其实是有好几份不同的大学排名的，但是每个排名可能学校的这个位置是差别很大的。那在企业内部，他们在考虑大学排名的时候，会不会自己会在内部对大学有一个排名，而不是完全参考这些外部的排名呢？ 要看那一些的企业他有多看重这一些的报告了，因为我是说不同的报告我们都会参考啊，作为参考的那作用。像这一次的话，都是学者怎么看法嘛？学者怎么看法的话，不一定说就是代表就是企业，特别是上届那一边去看这一些的学生的。那所以内部来讲的话，有一些比较看重大学排名的话，他们会做内部的一些自己的排名。不过一般性的话，我们只是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哎，什么样是最顶尖的？还有比如说香港用的话，香港就比较简单了，香港就是八大的大学嘛。那排名的话，老实说如果人资源在这一块做了五年十年以上的话，那八大大学怎么排名都知道的了。 嗯，诶，我听过这么一个招聘的过程啊，是我的一个同学，他就讲，他说他以前是投过像某一些大地产公司的一些管理培训生的职位，他说他投的那个过程当中呢，就发现啊，他们对于这个美国大学毕业的，他是有一套特别的系统。这个我想确证一下，是不是在一些某一些领域的公司，或者说在规模比较大的公司里面，它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这说明他们自己对于名校的这个排名，会不会把美国的学校毕业的，他是当做这个最最优秀的？他接下来会不会就是香港，比如说港大、中大，或者内地的北大、清华，再然后才是八大院校的其他学校，或者说内地的其他这个稍微次一些的学校，他会不会有这么一个排名？ 这个要看的，其实不同企业它的那一个的规矩跟内部的做法都会有不同。如果你说他一定把美国的那些大学排在前边的话，如果他是美国的公司，会有这种的考量啊。因为其实的，因为香港有不同的国际性的企业在香港操作嘛。然后一般性的话，我接触里面呢，都是看他本地的他的公司，他的总部在哪里。他的总部在那一边的话，他就比较倾向于找那一些毕业大学出来的学生嘛。比如说他的总部是在加拿大，他就比较喜欢招加拿大的大学毕业生。就是因为他觉得他比较了解他自己总部的那些文化各方面的那个操作了。那如果是美国的公司呢，当然就是比较倾向于美国的大学了。那如果是本地的一般性中小型企业的话，我就看一般性就是比较倾向于找香港本地的大学，因为觉得他没有到外面脱离了三四年的时间，对本地的那个了解比较深。那而且呢，今年最近呢这几年，因为香港跟国内的那个融合比较多嘛，那商业的活动也增加的很多。那所以呢，最近来讲这几年的话，国内的大学也比较多公司会考虑了。那比如说中资的机构啊，还有一些的就是金融的、银行的。那如果那一些的职位是需要考比如说接触那一个的国内的市场，特别就是说证券的那一方面的研究的话，他们都比较倾向于找国内的大学的。那所以其实就是看他的那个企业的背景是怎么样，而且呢那一个职位的需要是怎么样来考虑的。因为现在已经不是那么简单的说，哎，我们这是排名，就是美国的大学排先，然后就是哪一个地方的大学，已经不是这个样子去操作了。 嗯，好嘞，非常谢谢您，谢谢周其平女士接受我们的现场采访，感谢您，再见。好，这个听了信息量也挺大的哈，就是从排名后来讲到找工作的问题，它其实最主要的还是比较的实际的这样一个参考价值。那等一会儿你说吧，春雨，说你们那个行业里面到底怎么样来使用这个大学排名表，它很大程度上哈是一门非常赚钱的生意啊。三条新闻稍后见。 你看新闻， 我们帮你看透新闻。 只有法治才能把国家治理好。 究竟是贪官破坏了体制，还是体制造就了贪官？ 法治理念的重新启蒙。 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赚的肯定比现在多。 往丑里打扮，我 这我没有钱，我不要脸。 一庄一邪，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敢想敢问敢言， 深度广度尺度， 我们以犀利定义三 D， 定义三 D， 我们用思辨突破樊篱， 突破樊篱。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 凤凰 U Radio 综合台， 樊素、 春雨， 三 D 画新闻。 Radio. 好的，欢迎回到三 D 画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圆圆。 跟春雨接触这么长时间之后呢，我就发现他有一段经历，比什么跟麻生太郎的女儿当同学啊，更加的有意思， 更加精彩，是不是？ 对，更加的精彩。来说说你以前当留学中介坑蒙拐骗的日子。 没有，基本上流程是这样的。樊素，你现在想升学校，你想升一个什么样的学校？你给我说说你大概的想法。 我就随便说，是吧？ 对，随便说。 我想学那个外交。 嗯，但是你之前 是……但我以前没学过外交，我是学这个中文的。 那你成绩好吗？ 成绩还行吧 ，B 加 B 减。就是70分， 还是后来在香港的 B 加 B 减？ 都是 B 加 B 减， 都是 70分。嗯。怎么办？ 你想去哪儿学外交呢？ 我想去，起码也要去个什么耶鲁之类的吧，剑桥。 你考 GMAT 了吗？ 没 啊，那行，不用考虑了，回头再说。等你考完了， 就是这属于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那种类型。 是你得一项一项的来，比如说问清楚你想去哪儿了，得问问你的条件达没达到。然后你的条件达到了呢，才可以再考虑下一项，就是怎么操作才能让你去。如果你现在已经有 GMAT 了，可能会好一些，这个事儿要简单一点。 嗯， 你还没有 GMAT， 那什么都不用考虑了，你先把 GMAT 考完了，我们再说其他的。 那我如果所有的材料我都全了，但是我就是想不好我应该选哪个。那些大学排名我看着觉得每一个都不错，或者每一个看着都觉得差不多，你怎么跟我选？ 那你就都申呗，把你想去的，只要你成绩 没钱， 你材料都够，你就都申呗。申请花不了多少钱，对吧？就交个申请费嘛，一个学校也就几十美金。 那这话谁都能说，为什么要找你呢？ 因为你去找别人，他不一定每个都能给你升上，是不是？ 你为什么有办法帮我升上？ 我们对大学了解啊，因为你看，我们每年都送那么多学生，我们知道学校想要什么样的人，然后我们也知道你的情况，怎么做才是大学需要的。 你跟我们讲一个具体案例，你怎么就知道他们想要什么样的学生？ 比如说有些学校，可能他们是比较保守的那种学校，他们就只看成绩，所以如果你成绩没达到，那我可以直接就告诉你说，哎，你这个学校不用考虑了，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的考虑。其他的背景，但是比如说你有很不错的其他的社会活动的阅历啊，或者说有些特定的这个资源，比如说你能拿到耶鲁大学某位教授的推荐信，那我就强烈建议你去这个，因为你有校友推荐信，这个肯定比其他的要有优势多了。然后这个学校又是非常喜欢看到学生有多种多样的社会活动经历啊等等的，所以你就可以去这。但当然也有一些学校，他可能尤其是在外交这方面，他是有一些倾向的，然后他可能不喜欢你之前做过什么，那你就要把这些东西掩盖起来，然后不要让他知道，所以基本上中介都是这种套路，忽悠你，让你觉得我非常专业，对不对？其实刚才我跟你说啊，外交的东西我一点都不懂，所以 但你得忽悠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咋办？ 对，但是很多时候你就是要去做研究嘛，比如说我可以负责的告诉你，因为樊素同学，你说的这个情况呢，因为比较复杂，你也知道你的成绩不太好，所以你这个方案呢，我得回去跟我几个同事好好研究一下，然后之后我再给你回电话，然后这样对你也负责。然后我们这个准备得更充分，其实对大家都好，对不对？然后你就会觉得啊，这个老师好负责任啊，还要回去单独研究我的这个案例，开小会，那你就会觉得其实中介是挺可信的。但是比如说我在你面前就说，哎，外交嘛哪儿都能去，你干嘛非要学这个，你学个别的专业，然后就觉得我是在忽悠你，是不是？ 圆圆，我觉得特别不公平。你看他说的那些我上网一查我可能全搜得到，但他们就特别暴力，每一个他们以前那公司一个案例收好几万呢。 是美国这是很正常的。 不是，我觉得这个其实你要探讨一下后面客户的心理，这就跟你买东西的话，就是有一句话就是不买对的，只买贵的。就是他问你你想学什么的时候，他其实是在试探你到底是在想，你是真的是想学习呢，还是你只是想 混张文凭？ 混张文凭。如果是想混张文凭，但是你花最小的钱，然后混一个最好的名牌，所谓名牌大学的。 对，圆圆说到点子上了。大学排名是干什么用的？就是在这个时候给这些学生，他们只想拿到毕业证书的时候，我说那你想去好学校还是想去差的学校？这个时候他说好学校，那你怎么评判一个好学校呢？对于这种学生来说，他知道学校好不好吗？如果你是自己本身就很想学外交，你知道耶鲁的外交好，那你一说你就知道，我们都不用给你推荐学校了，也不用看排名了，你都清楚了。但是对于那种差学生，来看看大学排名吧。这个排名，这个学校本来其实我们知道很渣的，但它排名排得好呀，然后入学条件又低，那我就强烈推荐你去这个。那你去了之后，因为这个学校的学术水平可能没有那么的严谨，然后但是它排名确实很好，那你就又容易毕业，对不对？所以对你来说是最佳选择。但是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呢，他们更不了解这个学校到底是怎么样子的。然后你给家长怎么评判学校的标准，唯一的标准就是看大学排名。 哎，你说你们这个行业它有没有一些就是得提醒大家别轻易上当的那些所谓的规矩？ 我觉得这个吧， 你们会骗人家吗？比如说我就是想赚钱嘛，说白了是吧，开一中介，当然了，同时还可以给人家指导人生，帮人家规划人生，实现人家的人生目标和梦想，但是归根到底还是一个挺暴利的这么一个行业嘛。 哎，我问一下，你们当时申学校的时候找的中介还是自己申的？ 自己啊，当时还没什么中介，我都没听说过有什么中介。 当时不是啊，我觉得这个我觉得申请学校这件事情跟这个学校排名的这件事情唯一一个挂钩的地方，就是说排名这个东西等于就像一个消费者的一个消费榜一样的。如果你作为消费者的话，你当然是选，比如说你自己买，你买这个任何产品都是想 信得过的， 信得过的，质量好的。对。然后呢，但是我觉得刚才包括这个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这个朱老师朱教授，他一直在致力于办这个优质的教学，但是你发现没有，最近对他的一个学校，对南方科技大的一个宣传也是落在什么呢，就是他们的毕业生都去了 工资， 都去了美国的美国的这些排名非常好的学校。就是他其实即便他觉得这个排名没有怎么样，但他还是要倚仗这种间接的排名来提高自己学校的。 他就是整个是一个很功利化的气氛嘛。 对，说一下这个行业的一个本质吧。就比如说你做我的正常客户，可能美国学校就是3万或者4万，这是很正常的一个行业内的平均价。那如果我想多收你的钱，你又自己想去好的学校怎么办？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服务费叫做排名附加费。当然之前我们 升的什么意思啊， 我们公司是没有的。比如说你想申前10的学校，那每所学校我帮你申请 OK 可以，我可以告诉你因为他们竞争非常激烈，你想升到它非常难，我们要做的工作非常的多，然后要帮你准备很多很多非常独特的东西，让你一下就能脱颖而出，这个工作量是非常大的。所以你每申这么一所学校，我们就要多收你多少钱，可能这笔钱是1万或者2万或者3万或者4万，这个每个公司要价不一样。那很简单，本身你找中介申请只要交4万块钱，就因为你申了耶鲁，这个服务费就变成8万了，而且你掏的心甘情愿。 什么是独特的东西啊？你们怎么准备啊？人家自己都没找着，你们怎么能找着呢？ 所以啊，就是因为你不清楚你的优势在哪儿，我们要会有一套系统的调查问卷，你可能填这个问卷就要花1个星期的时间，然后会把你祖宗三代的所有的经历都挖出来，然后根据你这个问卷给你写一份单独的文书材料。而且你像你申外交学这个东西是要写 writing sample 或者说一些那个相关的论文等等的，可能你现在都没有这些东西，需要我们去。 你可以帮我写吗？ 我们可以指导你写，最后成稿肯定是要在手里，甚至可以做到我们写了初稿，然后让你再去改一下。比如说因为你的英语没有那么好，我们可能是找的专家来写的，那你再改成看起来英文没有那么出色的一个稿子。对，甚至都能做到这样子，这是很多中介公司在做的。甚至说除了你这个排名附加费之外，因为你要让我们给你写这些文书，那比如说你要单独写一篇论文，好，没问题，一篇论文多少钱都是明码标价的。 当然这个啊，我们公司以前没做过这样的活动，我只是说这是 行业内幕是吧？ 对对，因为你让我去给你找这些专家我也不认识。 嗯，哎，你听着觉得他们这个靠谱吗？靠谱，国外、 求人得人，就像刚才那个我们后来采访的那个周女士，她说的是、她其实已经告诉我们了，就是说你接受什么样的教育体系，你未来你就会去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以体系延伸的地方去工作。 对， 你在外国上学，你回来就会去那些外国公司，你在香港上学，你会去港资公司，你香港人去了内地上大学，回来你会去中资公司。就是大学是一个最后把你压成一个模具，你已经变成了一个那样的零件，然后你就只能去安装在那样的一个机器上了。 所以对于有志于真的做研究或者学术领域的学生，他们一般其实很清楚自己想去哪儿，因为他们早就知道自己这个领域哪个学校擅长，哪个系擅长，甚至是哪个导师是他就要去的那个导师的方向。所以但是对于很多要找工作来说的学生，他们更多的可能就看重自己到底能不能很容易就毕业，然后这个学校排名再回来找工作的时候有没有竞争力，家长也很担心这个问题。我们回答家长最常用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你是想回国来工作，那国内的学校，他们国内的这些企业，甚至是国企或者政府的公务员，他们根本就不在乎你到底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他们只在乎你有没有这个文凭，尤其是国企和公务员尤为严重这个现象。然后对于外资公司来说，他们会看这个东西，但是外资公司看的时候，他们也会看重专业排名，甚至他们内部自己会有一套考核的方法。然后所以其实对外资公司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很多家长都会说了，其实我就想让孩子找一个非常安稳的这个工作，所以他们其实只要一个毕业证书。 哎，这个说起来哈，教育永远都是新闻的富矿，所有的你看很多行业我们不知道的，今天春雨做的这礼拜最有价值的一期节目 揭露了行业秘密。 好了，这个大家听着哈，也可以参考参考，如果有什么还更多想知道的，可以继续找汪春雨留学顾问啊，他也随时在线等着大家，可以关注他的微博跟他私信问。好，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圆圆， 下周见，拜拜 拜拜。